如果你经常失眠的话呢，教给你一个快速入睡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呢是吸气，默数四个数，一二三四，然后屏住呼吸，默数七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呼气，默数八个数，每四次这样的一呼一吸是一遍，重复三遍，练习两次四七八呼吸法，多练习就可以在60秒钟之内进入睡眠的状态了。希望你以后都不会失眠。 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的为你去孤独的照亮，就让我 那些一起走过的细细碎碎的步伐，那些一起抬头看过的星空，一起聆听过微风的日子，一起听过的歌，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 彻底爱着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会走向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非起码的假装眼泪只能躲藏那个 所以还想等你来的时候让你带我去吃没有想到呢等不到你那些有意思的电影也不会再放了想等你一起去电影院拍手笑的也不可能了一些无聊的毫没有意义的小时是因为对方才赋予了他们乐趣可能你还在等但是他们却等不起了等待总是充满变数不管是蛋糕店还是有意思的电影 漂流中的船往返了多少遍回忆的房却停在那一年熟悉的冬夜独自呆坐在岸边天熄了让我的笑声蔓延有些情绪呀，我不想遮掩；有一些人，我不想遇见。我很狼狈的将我。

夜想到的事情最好呢马上就做，第二天起来一早做也可以，要不然的话呢就会自我怀疑。很多规划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实现，那些有的没的梦想其实都是败给了缺失的行动力。 照片里的他有短短的发，爱笑的脸颊，眼神没有复杂，像个娃娃不曾长大。记忆里的他年少已离家，只身在天涯，习惯了风吹雨打，春夏秋冬世事变化，他用歌声把彼此融化，用情投唱到沙哑眼泪已落下，他的笑容把陌生融化，融化了距离，在等待你和我再次出发。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谁看到过他，遇见他，快让他给我一个回答，别让我惦念着他。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谁听说过他，知道他，好让他的心早日回。 过去的一天当中，还有今天，我们做过什么，奋斗过什么，挣扎过什么，悲伤过什么，在乎的就学会忘记，执着的学会疏离。从音乐开始，换一颗单纯平静的心去享受生活。 几句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慢慢懂了，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

孤独的等你，迷惘的眼里，谁可以留在这里？爱是什么？为什么爱爱人？我想和你走下去，从未想过会分离。早已躲进了回忆，房间只剩冰冷的空气。我多想再拥抱你，可我们早已回不去。是否有意义，一晃而去昨天，远在千里。我想和你走下去，进了回忆，房间只剩冰冷的空气。我多想再拥抱你，可我们早已回不去。家在你的心里，是否有意义？一晃而去昨天，远在千里。 各位姑娘不要心急，就算爸妈催婚了，他们也是为了你有一个好的归宿。不要冒险将就，要相信爱偶尔会迟到，但是从来不会缺席。再晚也要嫁给爱情，是的，再晚也要嫁给爱情。 像南飞的燕儿，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孤独走过朝朝暮暮，我爱你一路淡去。看青春的流逝，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无知，我对你才会这样痴。相聚相逢，相思相守，有一个可能。如梦如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形容，也无法回应，直到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 的遗憾，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幼稚，我对你才会这样。相聚相扶相思相守有一个人，梦真我爱你是到来生，这感觉无法思也无法陪着，却早已爱深，梦真我爱你是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如梦如真我爱你是到来生，这感觉无法思也无法飞行，却早已太深，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 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它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愿你记得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完温柔，只剩你一个心碎，前一秒用力的相拥着沉默，有心跳送你心酸离歌。

是我想要吃的吧。 也料理无限。

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陪伴。

是梦啊，怎么美好透着苦涩，奈何无可也能快乐，谁能胜任北风未知者，几段时光笑得这荒唐，疯狂背后的伤，熬一碗心灵的汤，像尘埃飞扬又落下，没翅膀也做不想家，红着颜面收拾起尴尬，忽微一暗，生花如梦境都是戏曲惆怅，万人情要为你铺成华丽的形状，做自己的过往，路上是偶然是

倩影，眨眼如好些梦想似乎已经实现，只是迷糊的我好像没有发觉。我回到自己小小的房间，好让纷乱思绪沉淀，推开窗看这繁华的世界，在我的眼前瓦解。